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那么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有些人也经常在问，那么滑冰和滑雪请不请教练呢？是吧？有些人一到这个雪场了，一到雪场了一看这个，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50%朝上，我们都是一次性体验，是吧？第一次我到雪场了，第一次到雪场了就说，哎，我这个滑雪也挺危险的，但是呢，看人家滑的还行，是吧？请不请教练呢？好多人常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以我的切身经验来讲啊，我认为特别对于一些高难性需要技术性的项目，如果您想长期从事，建议您要请一个教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让我举个我的例子，90年代底我去滑雪，因为到当时呢北京的雪场很少，是吧？也没有教练，也没有人。当时滑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对滑雪很上瘾。哎，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开始滑雪，开始自己，比方说看录像也好，自己琢磨也好，因为我们搞体育的嘛，是吧？自己琢磨也好，开始滑雪。但是呢，滑了10多年以后，有很多的错误动作，特别是细小的错误动作改不来了。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呢，你学某一项动作或学某项技术，时间长了以后，对您呢就形成了一种动力定型。这种动力定型啊，你后天你要想再去改变它很难改的。那何不我们在刚开始学，比方说滑雪的一项动作的时候，是吧？比方说我们的孩子要去滑这个东西，你先请个教练，让他先去学什么呢？先去学会那种正确的技术动作。哎，他后面他的一生他感觉到滑是非常有意思。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呢，滑雪这个项目呢，有些时候呢，因为它速度很快，就比较危险。那么在这种危险情况下，那么应该注意什么东西，不应该做什么什么东西。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这种社会体育指导员，也就是这个教练，他都会告诉您。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如果是滑冰和滑雪，如果是培养我们的孩子，您还应该请一个教练，让孩子呢养成正确的技术动作，防止伤害事故，这些东西能陪伴他一生。那么冰雪运动它有什么特征，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哎呦，你想滑冰滑，首先你想到的什么呢？没错，冷。那么这种寒冷的情况下，那么它对我们的身体它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呢，滑冰和滑雪你会发现呢，滑冰的是什么呢？它是在一个平面上，是吧？冰上冰面，它是个平面。但是滑雪不一样，滑雪是个有坡度的，对人影响不一样。那对人的影响，这里面比方说我们就看到了，比方说对人的，特别是一些平衡、协调、柔韧，后面我们具体要聊这个东西。那么滑冰它关键是什么呢？它关键是对人的这个小脑的发育，因为人的小脑呢它是维持平衡、协调、随意运动的，是吧？那么这个小脑在发育的过程中，特别是青少年时期，我们称为什么呢？叫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期。什么是敏感期？就是您在这个阶段，您要是不发展它，过这个阶段了，就可能影响它一生。如果您在这个阶段您发展它了， 可能发育的就很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如同我们种张庄稼似的，是吧？如果您错过了某个季节，您再种没戏了，是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东西呢，我们孩子，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小脑的发育这个刺激。那么滑雪呢？滑雪呢？这我想到了一个什么是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人常说，哎，你看我们家那孩子，怎么那专注力就不行呢？反正坐一会儿就跑了，学习坐不住，是吧？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根据人体的心理发育规律和特征来讲，是吧？比方说我们说小学，我们说一般给孩子一堂课是40分钟，超过40分钟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可能就坐不住了，他注意力就分散了。那人上了年龄了以后，年龄大了以后呢，他的专注力呢，因为年纪的成熟，那可能专注力时间就长一点。所以说我们在大学里面呢，我们上的有些时候是120分钟，是吧？大课时间就比较长。那么反过来说了，那滑雪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滑雪我们既然是在坡面上，那速度很快，速度很快，那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呢？专注，没错，专注。就如同我们开车似的，是吧？您开着车在高速路上六来迈，您聊天呢，八十多迈，您就得不怎么聊天了，一百多迈，您肯定注意力越来越注意，专注力。滑雪也一样，您看从那坡道上下来，很快，速度很快，专注力对孩子的影响。那么刚才讲到了冷，那么冷环境是吧？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冷天冷了该猫冬了，是吧？不应该动了。那人冷了以后，它会产生对机体的刺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人对寒冷，我们说呢，对冷环境机体的反应，基本上我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初期，也就是你兴奋增强期。什么是兴奋增强期呢？您从屋里呢，突然间到外面去，寒冷，冬天寒冷，一出以后，哎呦，打个寒颤，哆嗦，是吧？这样呢是什么呢？我们机体的一个自然反应。这人呢，有些时候呢，他稍微动一点，是吧？嘴唇呢也发紫了，是吧？身上起鸡皮疙瘩了，这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寒冷造成你体温的下降，第一个阶段。那到第二阶段呢？哟，这么冷啊！我这个呼吸也慢了，这个肌肉也僵硬了，给冻的不能动，僵直了，是吧？这是呢，就是我们机体的体温在下降，下降三四度，也就是我们36度，基本上下降到30度出头。这称为第二时期，这样呢，你机体的代谢活动它也相应在减慢。如果再下降一时期就坏了，我们称为昏睡了，是吧？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看到，比方说在寒冷的冬天呢，或者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说，哎，这一冷以后，这人想睡觉，不能睡，你一直告诉他不能睡，为什么呢？一睡可能就睡过去了，就会面临着死亡。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对人的寒冷，机体基本上产生这三个阶段，这是呢对冷环境人的生理的反应，你要明白。那你说，那我怎么去简单去测试呢？如果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寒冷的初期，你要觉得我们叫有一个叫肌肉僵硬，你怎么测试呢？我告诉你，您用你的大拇指摸您的小拇指，如果您摸不到了，这就表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能摸得到，如果您摸不到了，这就表示你肌肉僵硬了，有点僵硬了，你要注意了，不要再逞强了，是吧？这是呢机体的反应。那么人既然在寒冷的情况下，我们就有这个反应，那么我们因为我们人体的自身调节能力很强，那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些对寒冷我们称为伏袭，是吧？比方说我们说代谢性伏袭，是吧？代谢性伏袭是什么呢？就是长时间我在外面寒冷的情况下，是吧？那么你的代谢水平就比较高，我们为了适应外面的寒冷。那第二个呢，我们称为绝热性伏袭，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外面的寒冷，而我们的内脏器官，它要保护我们内脏器官，所以说呢，它自然而然的皮下脂肪就要增多。因为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我们的内脏器官它大约是在一度左右的变化的范围。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长期的那个在寒冷里面，比方说游泳或者滑雪运动员，他皮下脂肪就比较多，他为了保护我们的内脏器官，是吧？第三种呢，就是习惯性的冬眠性的。那么对寒冷的适应呢，我们说呢，它也有我们有一些 适应的条件，是吧？比方说呢，这个在这个俄罗斯呢，他们就曾经呢做过一实验，做过一实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人循序渐进的逐渐的适应一些冷环境，比方说在屋里，那么我们采用的一些比方说空调，是吧？那逐渐的再让它在这个比方说3到5度的变化，是吧？然后逐渐的再提高到6到10度，让人提高人的适应的能力。慢慢的呢，在这个环境下被实验的对象，他可能就是什么呢？他可能就很少发生感冒。我们叫微气候的一种方法，是吧？大家呢想想，比方说我们过去我们说那个蒸桑拿，是吧？蒸桑拿最早的爱斯基摩人，是吧？蒸完桑拿以后直接跳到那个冰水里面，是吧？你看这个温差很大，目的是什么呢？让人适应这个冷环境，是吧？如果您要是长期您在一个恒温的条件下，是吧？有些时候我们说一出门温度一变化，我们就容易感冒，是吧？这就是人对冷环境的一种适应。那么在冷环境下呢，人的机体的它反应不一样，是吧？比方说神经系统，它的这个兴奋性就降低了，肌肉呢，我们刚才讲了，肌肉就僵硬，肌肉内部的粘滞性就比较大。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是越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准备活动应该是时间越长，减少你的伤害事故。那么如果从循环系统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一冷了以后，皮下的毛细血管它是收缩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哎呦，这人一看冻白，冻白了，皮肤苍白，冻的是吧？氧的运输能力就降低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代谢，如果在低温的情况下呢，人呢物质代谢它要增强，这样呢来满足你身体一个需要。就是说呢，冷环境对人体的影响，不管是神经、肌肉、循环等等一些东西，它都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那下面呢，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日常或者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我们进行的一些冰雪运动。那么第一个项目呢，我们先来聊聊呢滑冰，是吧？滑冰大家都知道呢，是吧？在这个一个平面上，是吧？它这个项运动呢，因为呢你这么项运动特别对您的比方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平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对于孩子来讲，对于孩子下肢的骨骼的刺激，它有利于刺激呢下肢骨骼的生长。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这个滑冰，我们这个装备跟平常的鞋不一样了。我们这个鞋叫什么呢？叫冰鞋，是吧？冰鞋，哎，跟类似于皮鞋似的，点一个冰刀，这个基本的一个组成。那么如果从冰鞋的角度来，因为呢冰上这个项目主要呢分为三大类，一类呢是速滑刀，鞋料比较矮，这样的话呢我们重心容易下来，比较稳定。第二种刀呢我们称呢花刀，什么是花刀呢？也就是花样滑冰的。哎，我们一看那花样滑冰的，你看空中跳起来旋转多维度，那么你有一个起跳，你还有一个落地，还有一个旋转和制动。那么这里面我们去看那个花刀，花刀前面这个刀前面它就有刀齿，这个刀齿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我们起跳和落下和旋转的一个制动。这是第二种刀，我们称为呢花样滑冰的花刀。第三种刀呢，大家都知道呢，就是打冰球的球刀，简称球刀。那打冰球的有什么特征呢？你可以看那个打冰球的灵活。那么这个灵活，那么这个刀呢你就不能太长了，越短你应该是越灵活。所以说呢，从滑冰运动这个装备上来讲，首先呢我们看就这个冰鞋分为三种，速滑刀、花刀和球刀。那么穿冰鞋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要是第一次比方说去滑冰的时候， 穿冰鞋的时候，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如果太松了，你会发现了，我们就一个刀那么窄的地方，你站不住，脚在鞋里面晃悠。如果太紧了，你给它系得特别的紧，哎呦，一会儿你就觉得，哎呦，这脚脖子酸痛，怎么着了？不过血了，是吧？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呢，让脚在鞋里面舒适一点，怎么着舒适一点呢？穿完了以后，您觉得就踝关节和脚跟能紧贴着这个鞋帮，然后呢，脚在鞋里面还有一定的活动性，哎，这就合适了。哎，在这种情况下，您就琢磨着，哎，我应该是挨着我这个踝关节的地方稍微紧一点，那么脚丫子前面那个鞋带你稍微松一点。还有一些家长说了，哎呦，我这儿子就滑冰去了，不行，这个我得给他买一个稍微大点号的，过几年还能穿，这可不行。为什么呀？你买一个大鞋是吧，它站不住，因为它那底下这个冰道太窄，它跟我们日常那个不一回事儿。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啊，您最好就大半号合适。如果您觉得不合适，哎，我给您出个主意，就稍微大一点，您垫个鞋垫，特别是冬天那个棉鞋垫，这是我们小时候过去冬天滑冰的时候，您垫个稍微厚点棉鞋垫呢，这个呢脚丫子也舒服，它也起到一种保温的作用。哎，这是呢滑冰的冰鞋。那么呢，如果现在呢从我们这个冰鞋的发展这个角度来讲啊，那么过去呀，就是96年以前那种冰刀，我们称为呢传统冰刀，这是固定的，这个固定的就这个鞋和这个刀分不开的。那么到现在我们又称为什么呢，叫克莱普冰刀，这个新式的克莱普冰刀。这个冰刀其实在老早就有这种冰刀，100多年了，只不过是当时呢这100多年啊，这个刀啊后来没有在运动员身上使，当时也做过实验。这种刀你发现啊，前脚这是连着的，后脚跟这根冰刀是脱开的。因为大家要知道呢，你这个滑冰，如果你这个刀和这个鞋啊，你如果你是连在一起的，你这个滑冰的时候啊，你这个蹬冰这个动作用力和你这个分开了以后，脚跟也就跟你这个冰刀分开了以后，也就这卡莱普刀用力都不一样。因为什么呢，你在我们现在这种新式这个冰刀啊，你看你发现没发现它这个用力，它这个力距就长了，这个蹬完冰以后这个还能还原。哎，所以说现在这个刀啊，它对有我们称为呢转动弹性的冰刀，这种冰刀它比较利于我们运动员提升我们滑冰的一个速度。那您说了，穿这个冰鞋了以后，那肯定我们得有防护啊，对吧？因为这个冰上呢确实一个是冰面比较硬啊，一摔倒了以后虽然它能往前滑行，但摔得也很疼。另外一块就是冰，比方说冰块什么的呀，这个东西啊，不能穿冰刀啊，这都比较坚硬的。所以说啊，您记住，现在您要去滑冰一定要把这个装备配齐了，头盔、手套，我们有些时候运动员那个我们叫耐切割手套，比较结实的，护腿护膝是吧，包括你运动员的还有我们说还有护颈防切割服等等一些东西是吧，不一样，装备我们先置办齐了。你看有些时候呢，这个运动员特别是这个竞技运动员速度滑冰运动员，哎，你看这个很好看是吧，穿那些衣服，穿的衣服什么呢，我们称为呢连体紧身的服装。这个连体紧身的服装啊很好，为什么很好呢，因为什么呢，它是连体，它呢连体了，那么它的阻力就会小很多。另外呢它的这个很紧迫，很紧迫感啊，能让我们比方说对你的肌肉的压迫是吧，对我们出完汗的它吸汗，它这个弹性就很好，还有能有效的防止呢肌肉的扭伤。另外呢我们说你比方说长时间滑完以后呢，有可能有些时候呢你包括你血液怎么样尽快回心是吧，我们这个滑这个紧身的衣服啊，它能起到一种呢这个压力的存在，能有效的让我们的静脉血液回流心脏。那么滑冰的时候啊，滑冰的时候摔倒一定要注意，因为什么呢，因为冰上啊这个摔呀，我们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的头部，特别是头部的后边部位，因为它有脑干。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记住，滑冰和滑雪的摔倒都要侧向 侧向摔倒，不要像直不楞挺的向后边摔，这也不行，很危险的啊。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呢，滑冰我们要遵守一些呢，我们说成为呢，遵守滑冰的一些准则。那准则就是说什么呢？您刚去滑冰去了，哎呦，站不住，站不住怎么办呀？得，几个人手拉手吧。我们经常在这个冰场看着，是吧？一手拉手，把那几条冰道我们全站满了。那后面的人呢，他就过不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呢，滑冰呢，你要是站不住呢，你比方旁边的围绳了、护栏了，或者是两个人拉，你别一群人，是吧？这就不合适了，阻挡别人了。这第一。第二呢，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呢，滑冰啊，就是所有的圆形的场地的，大家要记住，都要遵循逆时针原则。逆时针原则它最早起源于什么呢？最早起源于英国人赛马，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它是左道，是吧？左面驾驶，它为了防撞，所以说呢，当时就是全部是逆时针。延伸到现在，我们不管其他的一些道理和原因，那大家要记住，所有的圆形的运动，跑步、滑冰，您都要逆时针，都要逆时针。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啊，逆时针。那你说我非不逆时针我怎么着了？你不逆时针，比方说我们在冰场上，你就说人家都逆时针，那你非顺时针，就那么速度那么快，不容易撞着了，容易让你受伤吗？是吧？这是第一。比方说我们说在跑步，比方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奥森公园去跑步，大家都逆时针跑，你非顺时针，你是不是你一个人就要跟所有人打一照面啊？是吧？一是影响到别人，另外呢也容易传染。所以说呢，记住，所有的圆形的，不管跑步也好，滑冰也好，我们都要遵循逆时针原则。这是呢，第一，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呢，滑冰主要是从一些安全，包括一些的这个我们的装备。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五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那第二呢，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呢，这几年我们开展的比较多的是冰壶，是吧？因为这项运动呢，它是什么呢？它关键是对场地的要求比较高。它最早呢起源于呢英国苏格兰，是吧？当时呢，因为呢那也有户外的等等一些东西，它这是非常讲究的是一些生高雅性的一些理解的一些东西，是吧？比方当时几个人打冰壶，打完冰壶以后呢还庆祝一下，关键又没有谈判，是吧？他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输了你就是输了，是吧？我们不许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是吧？我们要喝一下香槟酒去庆祝，是吧？包括呢他的有一些文化礼仪。那么呢这个冰壶这个项目，说实话呢，它是非常适合于 我们亚洲人或中国人去做的一些项目。为什么呢？第一呢，它没有一些身体接触，况且呢，它是一些技巧、心智和身体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合，是吧？观赏价值非常高。你刚开始，你不管你领先多些，可能最后他一壶一投，可能就全部把全面的，因为不可测性又很大，所以说呢，又称冰上溜石。有些时候我们把冰壶称为呢冰上国际象棋。啊，它这个呢，主要是呢四个人，有一垒、二垒、三垒、四垒。那么最后呢，谁投掷那个壶越接近于那个中心点，那么谁得分。这个壶呢很沉，是吧？这个壶呢，是花岗岩的，那么它大约呢20公斤，基本上呢，那产地呢也是在苏格兰那边，就是没有云母的这种大理石。这壶有点意思，这壶呢，它前面现在呢还有一个传感器，是吧？这传感器干什么呢？就看你运动员是不是犯规，也就是在前置线你那出手，你那出没出手。那很多人说，哎呦，我看那冰壶有点意思，那么多人在扫地似的。对，没错，这扫冰。那扫冰的用的什么呢？我们称为呢冰刷。这个冰刷呢，一个是呢过去呢用玉米须子做的，还有呢是用那个马鬃和猪毛。到现在呢，这个条件呢，我们说材质呢大多用是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的。那么这个冰刷它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让你这个冰壶改变方向，另外一个呢，可以让这个冰壶可以呢投掷远和近，距离可以不一样，影响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特别在一些高竞技的一些水平的运动员的情况下，这是呢冰刷。还有呢，你看那个冰壶运动员两只脚穿的鞋不一样子的，我们一只鞋呢，我们称为什么呢？称为呢滑行的，另外一只蹬冰的。那么这个滑行这个鞋啊，它底下你看，塑料制成的，它比较滑，是吧？它有利于运动员在冰面上去滑行，另外一只脚去蹬冰。这是呢冰壶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还有呢，下面介绍的就是呢冰球。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冰球啊，这我们又称为呢冰上曲棍球。这个冰球啊，它主要是运动两块的一个结合，一块是运动员的滑冰，不管你滑冰的速度也好，滑冰的灵活性也好，滑冰。还有一块是什么呢？曲棍球。你看那运动员在场上拿的那个球杆曲棍球，这样的话呢，哎，两队很激烈，是吧？现在呢，在国际上呢，一直是呢北美这边呢，特别是加拿大，人家开展的非常的好。我们国家，比方说北京这几年呢，特别是青少年也开展的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多。那么从冰球的器材上来看呢，一个是呢冰刀。一个就是我们开穿的那鞋，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是吧？它非常短，非常灵活。那么从护具上来讲，哎呦，我们一看那个这个冰球运动员，是吧？跟那个外星人铁甲战士似的，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部是必须配备。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呢，在这个冰上我们在这个摔冲撞，还有一个呢，你说这个冰球，这个打这个冰球啊，它那要打在人身上很疼，是吧？所以说呢，护具非常的全面，还有是球杆，是吧？这是呢从冰球的场地器材来看。那么从冰上运动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经常特别是年龄大的，我们说的一些民俗活动。那这个民俗活动呢，我就想起来了，哎呦，过去那个小时候只要是冬天滑冰车去了，特别是小朋友很开心，是吧？没有冰车怎么办？打冰出溜，是吧？过去呢在这个冰面上，那现在呢，是吧，我们有很多冰场。那这里面呢，就滑冰车呢，这里面就提示大家一下。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冰场，因为有一些野冰啊，因为野冰有您搞不清楚它这个野冰它哪块冻结实了，哪块没冻结实，是吧？我们这块很危险的一个东西。还有呢，过去呢我们说在冰上我们凿那个冰窟窿，是吧？不管是它喂鱼也好，钓鱼也好，等等一些东西，容易，特别是对孩子容易发生危险，是吧？滑冰车呢，这是非常的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特别是孩子非常喜欢的一个。但是您要注意这个一些野外的一个危险性。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冰陀螺，我们就是抽冰杆，是吧？这个现在我估计现在这孩子这个见的少了，但是我们估计小时候这个东西呢，它基本是在北方，是吧？冬天没得玩，只要有块冰， 不管有多大块冰，是吧？哎，做成冰杆，是吧？这孩子呢，其乐无穷的在上面玩，也可以自己玩，也可以相互竞技的，是吧？哎，锻炼孩子各种的，包括力量啦，对，包括他的这一些灵活性啦等等的一些东西，是吧？这是民俗活动。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国家呢这些年我们在大力提倡，是吧？包括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但是呢，因为场地的问题，比方说到夏天了，是吧？我们没有场地怎么办？那么我们现在呢提出来一下，我们称为呢旱转冰。旱转冰呢，比方说从这个场地上来看，那么我们一下就把场地给拓展了。因为什么呢？它不受季节、地理、降水温度的一些影响。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些高科技的材料啊，是吧？比方说我们说这种仿真冰板，是吧？我们基本上能达到90%多呀。那所以说呢，现在呢，你比如说各地，我们现在包括在夏天，是吧？我们采用的用这些材料，包括旱雪滑冰场，就是在室外的旱雪滑冰场，是吧？包括一些真冰的，对吧？在屋里面的，它很跟真冰很近似，跟这个真雪也很达到90%多，它有利于我们去锻炼，是吧？那么如果呢，我们让那边我们看那个冰壶，是吧？我们现在用一些卷材的或大理石的，是吧？我们来开展那些活动，让孩子呢有些时候了解一些技能了、技术了，包括一些规则了，比方说滑雪机，模拟的滑雪机。那模拟滑雪机呢，一般的情况下，现在我们在大的一些商场里面，是吧？体育馆里面，就是说没有那些场地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这些，因为滑雪机它有利的什么呢？我们旁边可以放下镜子，是吧？我采用不管是单板也好，双板也好，我通过滑雪，我能看着我的技术动作是不是合适。健身房里面，我们也现在也有那种模拟的滑雪机，是吧？要锻炼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的动作。陆地冰壶，是吧？我们没有真冰上的那些场地，因为它的场地它要求冰面要求太高了，是吧？我们那个冰面呢，基本上我们说得用纯净水去铺的冰面，我们还要打点，在那冰面上打成点，这样冰壶才能走出弧线来。那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采用陆地冰壶。那这种陆地冰壶呢，是吧？这个壶底下呢，我们采用那些用的什么呢？用一种万向轮，是吧？这样的话呢，在一个卷材上，哎，我们孩子就可以玩了。陆地冰壶、旱地冰球也是我们国家引进来的。引进来呢，孩子呢，我们不管现在在体育馆里面、草地上，是吧？等等一些都可以呢去玩，是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们里面开展的比较多的是轮滑，是吧？那么开展轮滑呢，它也是就基本上跟滑冰的动作很多都相似。但是呢，轮滑因为我们是在水泥地上或者是田径场里面进行的，所以说呢，护具，因为这摔一下，它不像在冰上摔，是吧？冰上摔一下，我可以滑行没的事儿，是吧？但是在这个陆地也好，水泥地上好，油面路上也好，它有些一摔，它没有这个滑行的动作、缓冲的动作，它容易直接摔伤。所以说呢，护腕、护膝、护肘、护盔等等东西都要给它备齐了。上面呢就介绍给大家呢聊了一下呢，就是从滑冰的角度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呢，什么呢？一个是呢滑冰，一个是呢冰球，一个是冰壶，还有一个呢是老百姓从事的一些民俗的，过去我们常玩的一些项目。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滑雪里面的一些项目，是吧？滑雪呢，刚才跟大家说了，滑雪呢是非常典型的，是吧？它是非常的在普及的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一项运动，特别是在冬天了以后，有些人常说哎呦滑雪这项目好上瘾，是真上瘾，是吧？因为呢它在一种高速运动中我们寻求一种平衡， 那这里面呢，我们首先呢，我们得找有雪的地方，是吧？那过去还好，是吧？过去比方说我们如果在寒冷的地方，它可能有天然的降雪。那么现在没有天然的降雪了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是人工造雪。那么这种滑雪呢，它基本上在一个斜面一个转弯的一种滑行运动。为什么呢？我们不能是直行。为什么直行了以后呢？因为它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你有惯性。所以说呢，滑雪有些时候呢，您在没滑之前您要先琢磨好怎么样去制动。因为什么呢？因为滑雪的最高时速每小时能达到140多公里啊。您去想想，您开车要开140多公里，您什么状态啊？是不是？那么滑雪，那么在特别是在高山滑雪过程中呢，速度太快。所以说呢，没学会滑行的过程中，您先学的是什么？先学的是制动。您一到雪场先学的什么呢？教练就教你了，先学的是犁式。犁式是什么呀？犁式就是制动啊。犁式学会了以后转弯，然后转弯以后我们再平行再制动。全部是制动。说白了就是你怎么样去控制这个速度。就如同我们开车似的。是吧？先上来以后您得先试试刹车。一个道理。那么从滑雪的这个器材上来看呢，一个是雪板，是吧？一个是雪鞋。那么这个雪板呢，因为这我们这大众滑雪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那如果到竞技运动员他要求比较高，是吧？因为他要看我们的头腰尾这个长度，它的这个板的纬度硬度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东西，包括在这个固定器材的一个强度，是吧？哎，这是呢从滑雪的器材上来看。刚才讲了，那么如果我们有天然雪好了，现在有些时候我们没天然雪呀，是吧？地球气候也在变暖，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叫什么呢？叫雪泡。这雪泡就是什么意思呀？我们通过把水通过这个雪泡我们变成雪。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说呢，从滑雪的产业里面来讲，我们耗费比较大的就是水和电。没有这个外面的场地怎么办？那么那很热的地儿啊，现在我们知道包括我们国家包括国外，我们现在建了那些室内滑雪场。室内滑雪场它的唯一的限制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坡度啊，因为你的室内没法建特高，它这个坡度它有些时候受限制。但是它克服了一些地理气候季节的一些因素。滑雪说人家说了滑雪危险不危险呢？刚才我们就介绍了，其实滑雪呢，如果您要是把它的技术动作掌握住了以后啊，危险性也不是那么高，是吧？这关键是什么呢？您从很高的坡您往下，首先呢我们是心里害怕恐惧，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在滑雪呢，您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技术，您的技术动作越正确，您的危险系数会越小。就比方说举个例子，是吧？我们滑雪要求我们一定要重心往前，速度越快身体重心应该越往前，特别是你的这个胫骨腓骨一定要顶住我们说呢雪鞋。还有些人就是越速度越快他越往后倒，害怕呀，这越容易失去重心，越容易摔倒。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讲了，有些时候呢你要是比方说带着孩子或培养孩子，我们一定前面一定要找一个教练，是吧？教会您正确的技术动作。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在雪场看，是吧？刚一去了以后有些人直接就奔那个中级道，一会儿就啊啊喊着下扑通就撞，要不就撞别人身上，要不就撞那护网上了，是吧？哎，这个呢一定要从心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就要注意。那么现在呢，一个是呢我们说呢从滑雪的角度来讲，我们大众接触的比较多的呢一个是单板，一个是双板，是吧？那么从单板的摔的，就是说我们叫比方说摔倒，这难免很正常的啊，滑雪。那摔的时候呢您要注意，尽量面向山的摔法的时候呢，您不要用手去撑地。为什么呢？您的手腕支撑不住你身体的这个重量。那么如果我们背山摔的时候呢，您要注意尽量用您的臀部先着地或先着雪。现在呢我看到有很多比方说滑单板的一些朋友，他们因为一摔很疼，特别是摔到尾骨的时候，是吧？我们用那些就是很厚的棉垫子，小乌龟等等那些垫在后面，是吧？这样可能防止我们摔坏了。这是呢单板。那双板的摔倒呢，刚才我们就讲了，你要一定要注意保护你的头部。所以说我们一般的都是说什么呢？侧向顺势摔倒，您不要去较劲。还有一个呢就是呢滑雪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用那个滑雪杖。滑雪杖您记住，滑雪杖呢，因为我们有个滑雪杖的有个手腕那个套， 不要套在手腕上，因为什么呢？您套在手腕上，您一摔倒了以后，您甩不出去的。您没那功夫，我再去摘这个雪让去，没那功夫。那甩不出去的情况下，就很容易雪让跟你扎到自己或受其他的伤害。所以说呢，滑雪的时候呢，你要摔倒的时候呢，顺势降低重心，顺势去摔就没事儿，因为呢雪板也就脱落了。那么如果从摔倒了以后站立呢，我们站立呢有几种方法。一个是呢我们说撑杖站起，还有呢八字站起，还有是呢我们是啊有些时候呢大多都得把那个雪板给让它给脱落，脱落掉了以后站起来以后再重新穿上。这是呢从滑雪板的这个我们摔的时候怎么样注意防护的一个问题。那么从国际上来讲呢，那么滑雪呢，那我们也一定要讲安全的这个准则。那么国际上呢就有一个滑雪的一个安全准则。首先呢滑雪呢一定要尊重其他人。你不能说您滑得好了我就去炫耀，去影响到别人。因为那很多人他只要是你超过他或者怎么着，或者在他旁边滑，他马上心里他就恐惧，怕你撞到他，对吧？所以说呢不要做出致使其他人伤害的行为，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您在超越他的时候啊，我这个我常说呢，我说呢您怎么样去超越他呢？如果您会开车，您就想想您在高速路上是怎么开车的，或者您在公路上怎么开车的。您在超越的时候一定要给他留出安全的足够的距离。您不能说超过以后马上您就并过来啊，得他滑得不好马上他就害怕，是吧？这是呢你要超越他的时候。那么您在停留的时候，在高速路上开车呢，您停在哪？肯定停在那个服务区或安全的旁边的路边的那个停车带里面，对吧？滑雪一个道理，您不要说您滑呢您崩，您停在这个雪道中间了，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呢？要一定要注意您停的位置。这是呢从您跟其他人的关系上我们要注意。那对于您自己呢，刚才我们就讲了，我们叫自控原则。滑雪自控原则就是什么呢？您什么水平您就上什么雪道上去滑，是吧？我们国家呢现在我们的标的很清楚，叫初中高，初一道、中一道、高一道，它跟国外呢甚至叫法还不一样。那么呢如果呢在我们国家我们要去滑的时候，您要说您刚去了您就在初级道就行，挺好的。您不是说哦您刚一去了，哎我要一定要挑战那高级道，您坐索道上去您怎么下来呀，对不对？您不能扛着板子再扛下来吧。您说不扛着板子你要滑下来很危险，是吧？因为那速度太快了您控制不住。所以说呢我们说滑雪它是在高速运动中你寻找平衡的一项运动。您那个平衡有些时候速度太快了您控制不了。这是自控原则，是吧？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在滑雪上呢您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在雪道上呢，我们现在要求呢从雪道的安全规则上来讲，我们一定有标识。不管是这种信号牌、指示牌，它都有，应该是有标识，是吧？那标识呢你要滑得越来越好，你要看自己的标识，是吧？哎，这样的话以免有事故的发生。前面就跟大家呢我们聊了一下，就是说从冰上和雪上运动这些项目，包括它的器材，包括我们老百姓我们去滑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东西。那么所有的冰雪运动项目，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说我们滑冰滑雪目的是什么。首先呢是为了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是吧？这里面健康呢包括两块，一块是生理上的，一块是心理上的。心理上呢我们很简单，哎呦，一帮小伙伴我们去滑雪，或者说您在蓝天白雪上面您感觉很开心，是吧？这种户外运动很开心让您。那么从生理上的角度来讲，那么滑冰和滑雪首先对人的神经系统它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大家都知道呢，如果从神经系统的组成，我们说呢一块是呢是中枢神经系统，一块是周围神经系统。那么中枢神经系统呢，这里面包括脑和脊髓，是吧？那脑里面呢包括大脑、小脑、间脑和脑干。那脊髓呢包括周围神经系统，又包括很多脊神经，是吧？那么特别是这里面我们强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小脑。因为小脑它对我们人体的它是要维持身体平衡和协调随意运动，它起到这个作用。那么如果从我们感受器官，那么往冰雪里面呢主要一个是人体的本体感受器和特殊感受器。那么本体感受器呢，那么分布它主要分布在 肌腹、肌腱和肌关节，它感受我们外界运动对我们机体的刺激，我们来调节它。还有一种呢，我们称为特殊感受器。那么这特殊感受器呢，包括你比方说嗅、味、听、视、平衡觉等等一些东西。那么平衡力，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您不管滑雪也好，滑冰也好，关键是对平衡力的一个锻炼。那么平衡力跟人的健康有哪些关系呢？是吧？特别是我们说呢，现在呢，我们说呢，上了年龄了以后，人年龄大了以后啊，那么平衡力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全球呢，现在每年基本上30万人死于跌倒摔倒。原因就是什么呢？平衡力的下降。您就说了，30万人死于一摔倒就摔死了？不是这概念。他是说什么呢？因为您一摔倒了以后，特别是老人，是吧？一摔倒了以后，得腿骨折了，得髋关节骨折了，换吧，是吧？一换了以后，一卧床，那一卧床呢，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包括肺部的，包括其他的一些问题，你生活就不能自理了，生活质量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平衡力也是我们国家国民监测的一个项目。是吧？您可以试一试。你说，哎呦，我这个到我这个年龄，我的平衡力是不是好啊？是吧？那么现在呢，不管是在英国也好，日本也好，他们都有一些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是怎么研究呢？就是说，闭眼，一只脚站立，俩眼全闭上。俩眼一闭上以后，你手侧平举，手侧平举以后，您看看您的站立是不是能超过10秒？特别是上了年龄了以后，您要是超不过10秒，您看您就有些时候就需要锻炼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平衡啊，跟我们的视觉、肌肉力量、神经系统它都有影响。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副教授为大家带来大众冰雪运动项目对健康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我们在最近一直为朋友们带来的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您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点还会分别有2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The host city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你的小猴子杨子。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举行， 产生包括滑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等项目的11枚金牌。让我们一起在激情速度中为运动员们加油吧！还有啊，不要忘记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只是听很多人说过关于天桥的传说，尤其是我柯大爷，他好像懂得特别多。 那天桥虽然不在天上，但你也过不了桥，因为那不是过街天桥，而是天子走的桥。后来天子没有了，那座桥也没有了，但是好吃的好玩的好桥的好样的都在这个地界上。 桥上一年去， 桥下水声， 问桥在何方？ 青 城重九乡， 要说天桥这个地方，它自古包罗万象，超乎想象。就像现在大北京的护城河，一直包容着你我一样。算一算，100多年前的天桥，那里早就有了北漂。五四海八方来世，各路神仙都得来这儿过过招。 有河北梆子，还有河南坠子，各种唱戏的梆子，做相声的园子，会吊钩的驴子和耍班的辫子，有南来北往五行八作，有官帽布衣，形形色色，还能坐坐京城最早的有轨电车。 有时我真想穿越到过去的天桥，好好逛一圈，用我的广角手机偷拍2张，回来发个朋友圈。可是我难以想象，这桥下的水曾经又脏又臭，直到70多年前才有了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 桥上一年去，桥下水声， 桥下水声， 问桥在何方？ 京 城重九乡。 欢迎我们的前辈柯大爷勇于担当今天的捧哏， 捧哏捧哏。 我和天坛中学的毛猴骑着28车闲逛，关于天桥的种种传说我们也只能凭空想象。那个夏天北京的国安还没有离开仙农坛，那时我们兜里没有钱也能潇洒好几天。后来我和毛猴的毕业了都爱上了摇滚乐，从此立志为心爱的摇滚音乐挥洒一腔热血。直到有一天我们背起了吉他遇见了徐大妈，他说你们这帮小年轻真越来越没规矩了。 你们玩摇滚的不也都是吹拉弹唱吗？ 对啊， 你们有没有跪拜过祖师爷收你这姑娘了吗？ 对啊， 听说过八大怪吗？知道门里的讲究吗？他们当年都在天桥玩耍，说的你们听不懂的行话。 什么六月黄寨猪，什么身心障碍居，我问徐大妈这个什么意思，他就不告诉你。被徐大妈这么一说，我真是哭笑不得。难道我去那学个吉他还得先找人磕头吗？ 桥上一年去，桥下水声， 景象 城南的街坊笑看着风云，不争不抢，不卑不亢。 几百年来这个城市躺在龙脉上历经风霜， 这里的百姓生生不息， 福寿绵长。 桥上一年去， 桥下水声， 桥下水声， 问桥在何方？ 桥在何方？ 今朝 即刷即注，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早上有雾或者轻雾出现，能见度不佳，开车出行请您注意交通安全。早上的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下，山区的气温更低，天气偏凉，一早出行的朋友请您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白天晴晒，午后偏热，外出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天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已经饱和，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9度到26度。前几天降雨频繁，山区地质条件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太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29度到19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中午过后体感偏热，到了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体感偏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采取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周末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